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一至二十节，请听我读。阿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面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路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了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神藉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地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被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斥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亚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信，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今日正道的题目呢，我们大家一起读啊，是叫做情迷以弗所，有我们的主任牧师石伟汉牧师同我们分享。 好，弟兄姊妹平安哈，今日家中弟兄姊妹都平安啊，咁让我们一起，我们有个祈祷，我们开始我们的信息。主要带领我们，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去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我们去听你的说话，去明白你的说话。求主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是奉耶稣的名字而求，阿们。那么不知各位家长，有些家长在这里是不是都已经收到今个学年的时间表了？这个就是来的刚刚这一年二四至二五年的上学时间表。那你望到这个时间表呢，你望下呢，都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啊，都挺令人兴奋啊，因为呢原来呢读书呢都间不中有假期，间不中有假期。即是呢这里很多的假期呢都令到人家可以休息一下。咁啊，其中一个特别呢，我自己一路望呢个时间表嘅时候呢，最特别嘅地方就见到，哇，原来呢六月头已经放暑假。即是我从来未想过六月头就已经可以放暑假。放暑假代表咩呢？又要计划下行程啦。即好似你计划下点样去，即是过两个月嘅暑假呢，即是要諗下啲咩安排啊。咁当然通常呢就諗起去旅行啦。咁啊，唔知道大家 想起旅行，你又想起即一个最喜欢你最喜欢最想去的国家会是哪里呢？啊，昨天都问了一些弟兄姊妹，啊，都有不同的取向，有些选了欧洲的地方，有些选了亚洲的地方，啊，也都有选了美洲的地方。啊，那么不知道呢，在这么多国家里面，你知不知道即在即这么多个国家里面，全球最佳的旅游国家是哪一个呢？全球最佳的旅游国家，当你说想想去这里玩去那里玩的时候，知道哪个国家？瑞士，有些人很有想去瑞士的。日本，啊，OK， 还有什么地方？啊啊，意大利，啊，都有些欧洲的地方。好，那我揭晓一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里面，它在公布了2024年全球最佳的旅游国家，就是这几个了。排第一的呢就是美国，啊，所以你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啊，即你其实在美国现在是一个最佳的旅游国家来的，不过可能旅游而已，工作就另计，啊，但是呢，就是这样，他根据很多的资料去排名，啊，美国是，应该是最好的，包括个环境，那个状况，那个景点，那个安全等等等等，啊，其中一些很多人喜欢的地方，日本呢排第三，啊，排第三，中国呢排第八嘅啫，咁但系都唔错啊，都有十名里边，啊，咁有啲人讲个瑞士咧排第十，吓，咁啊真系一啲好好嘅地方，啊，所以咧即系好多地方咧都我哋都好想去啊，咁啊，但系咧今日咧我哋睇到嘅就系保罗咧吓，我哋讲紧保罗，如果保罗吓喺翻我哋去翻保罗嗰个年代嘅时候，保罗吓佢最想去到边一个国家或者边一个地方咧？对你按你对保罗的认识，他最喜欢或者最想去的地方是哪一度呢？可能有很多地方，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是保罗曾经去过或者是很想去的地方，啊，不过呢，啊，按今天的题目呢，其中一个呢应该他都挺留意或者挺吸引或者挺重视的地方呢，就是以弗所，啊，就是以弗所。所以今天的题目呢叫情迷以弗所，啊，情迷以弗所，啊，咁啊，点解都会点解会咁讲啦吓？咁你因为当你睇翻圣经喺《使徒行传》里边咧，第十八章嘅时候咧，就系讲紧吓保罗一生里边咧有三次嘅重要嘅宣教嘅旅程，其中第二次嘅宣教旅程咧就去到第十八章咧就完结啦。原来喺保罗嘅第二次宣教旅程嘅尾段嘅时候咧，其实保罗都去过以弗所嘅。保罗去过以弗所，不过很有趣的，当时呢保罗就去到以弗所的时候就摆低了伯基拉和阿居拉在那里，跟着就怎样呢？跟人辩论，有些人都很想留他在那里，邀请他留下。不过当时的保罗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即是说呢有机会我会回来，即是通常等于什么呢？你见到朋友得闲喝茶，通常这样讲代表了即几耐会约你喝茶，可能之后都不会约你的了，或者很久 都忘记了你这件事的。所以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似乎，好像呢保罗说神若给我呢我会回来的，好像呢其实就是敷衍一下讲一下算，啊，就是这样保罗就这样完结了他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但原来呢保罗不是 我想怎么讲吹水亦都即系讲大话或者系求其噏下就算吓，保罗唔系就咁噏下就算噶。原来咧，当去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咧，就系佢第三次去宣教。当佢第三次去宣教嘅时候咧，佢原来一出发嘅时候咧，呢度就讲到咩咧吓，就系，是，保罗一出发离开咗即系安提柯嘅时候咧，原来佢。经过上面一带地方，第一个真的要去到的一个住脚点就是去回以弗所。即是说不是讲下算的。保罗说回来就真的会回来。啊，这个呢就是即保罗很特别的，就是他这样去认定了这个地方。啊，即是说呢他很想去这个地方的。啊，所以你看到我看到在这幅地图里面看到第二次宣教就是尾站就是以弗所。啊，去到第三次宣教呢，第一个去到主要的地点呢就是亦都是以弗所了。同时间以弗所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你再看看这幅地图， 啊，你要知道咧，就係喺呢個嘅愛琴海裏邊嚇，即係嘅出口嘅位置嚇。咁啊，喺呢個地圖嘅左邊嘅位置啦。啊，而以弗所其實咧，亦都係如果你留意睇聖經咧，確實真係唔係淨係保羅看重以弗所呢個嘅地方或者呢個嘅教會，甚至乎咧喺使徒約翰嘅啟示錄裏邊咧，確實咧都曾經嚇代表耶穌咧去講。寫信給七間教會的時候，其中以弗所就是第一間教會。所以以弗所這個地方確實有它特別的地方，讓到無論是保羅無論是約翰，他都特別去關注這個地方，所以這個地方是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今天就這樣去定一個題目，情迷以弗所。不過以弗所其實是一個什麼地方呢？你可以想像一下，它的位置就是一個的沿海的地方。它沿海的地方代表了什么呢？就是在个海路上面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海路的一个重要的点。同时间它也是一个陆路里面重要的点。所以你会知道在当时的年代，以弗所就是一个水陆两路的交通要点。那换句话说呢，就不知不觉就会成为什么？一个商业的重要地方。一个商业的地方，就是很多不同的人会在这里做买卖做生意，跟着有很多的工作机会。於是都會吸引很多人來到這裡就搞更多的生意，而因為也有這麼多不同的人來到這裡做生意，就會出現了什麼？很多不同的文化，很多不同的文化。所以在以弗所這個地方裡面，他們除了講當時的希臘文，希臘文同時間也會講拉丁文，拉丁語的，所以呢，即是他們很多語言，其實你想一想就有點像今天的香港了，即是很多人在居住，不同人種都有很好的機遇，什麼話都懂得說的，所以很多香港人基本上懂得講廣東話和起碼英文兩種語言，甚至乎現在普通話都是很常見的。以弗所有這樣的地方了，當然吸引保羅的不是純粹以弗所這些的經濟環境，不過今天有一點的圖給大家看看以弗所這個地方是怎樣。 OK，咁啊，嘗試介紹下以弗所裏邊一啲嘅地點俾大家認識下佢嘅文化，因為咧以弗所呢個地方咧，其實喺之後咧，其實因為咧一啲嘅原因其實已經係即係成為一個古城，即係啲廢棄咗嘅城，其實咧就已經唔係好似今日所諗咁興旺。不過喺保羅時代咧，就真係一個好興旺嘅地方。好，我哋睇一睇以弗所嘅地方嚇，先睇下呢個啦嚇，呢一個嘅建築物其實係咩地方咧？呢度話咧係一個圖書館嚟㗎嚇。即係你諗下喺當時咧，即係大約2000多年前咧，其實你已經係講緊起緊一個兩層嘅圖書館咧，係唔簡單嘅嚇。今日即係起一層樓好似簡單，但係如果你講以當時嘅環境咧，兩層咧係一件唔簡單嘅事嚇。咁啊，有圖書代表咩啊？文化好多書收埋喺度嚇。同時間咧，隔離咧有一個文化嘅地方，咩嚟㗎？隔離嗰個係啦，廁所嚟嘅嚇。佢哋嘅廁所咧可以排排坐住傾偈嘅。係咪？咁古代係咁噶啦嚇。呢個咁嘅圖書館嚇，即係配合住呢個咁樣嘅廁所喺隔離啦。咁啊，而呢個嘅圖書館嘅門口裏邊咧，都亦都會有一啲唔同嘅雕像嚇。呢啲雕像裏邊咧，如果你睇翻一啲資料咧，就會見得到原來佢有幾個唔同嘅雕像，都係代表咗當時咧佢哋嗰個文化裏邊咧，亦都好多嘅神明嘅嚇。因為喺啲即係雅典啊、希臘嗰啲文化咧，都係好多嘅神喺度嘅。啊，當中咧包括咗有幾個嘅代表咗同圖書館有關嘅一啲嘅概念，就係智慧啦、知識啦、聰明啦、英勇咧，呢啲咁嘅神像咧都會喺當中嚇成為咧佢哋嘅文化。啊，咁啊，因為又考下你啦。嗱，呢個咧，呢個係咩嚟嘅咧？嗱，呢個咧就係原來咧啲人話嚇，呢個就係當時咧其中一個嘅廣告牌嚟嘅。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广告呢？咁啊，有个脚印，是不是？脚印见到是不是？跟住个心的图案就我指给你看啦，有个心的图案在这里的。咁啊，右下角仲有一个图案的，应该再解释啊。大家估唔到这个是什么广告啊？在当时以弗所里面的地方，你有这个咁啊咁特别的广告牌，就在地下里面的。咁啊，講解下啦。咁啊，個廣告得意嘅就係咧，你就係去到呢個腳印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擺你只腳落去，擺你只腳去度一度，你只腳大唔大得過呢個腳印？如果你細過呢個腳印咧，代表你係咩咧？代表你 即係仲係年輕，仲係後生，仲係細路仔。當你咧，你哋個大嗰粒腳印咧，就即係話咧，你某程度上你係一個成人嚟噶啦。成人嘅話咧，就有個心心，即係話咧，前邊咧會有個寂寞嘅芳心喺度等待你。即係個心心嚇，就代表咗咧喺跟住個腳板嘅箭嘴方向咧，就係前面有個心心寂寞嘅芳心等待你。而右下角咧就係話記得帶錢。咁你知道咩地方啦？系咪咩廣告啦？系咪啊？咁其實咧就係一啲咁樣嘅，即系即系妓院嘅一啲嘅廣告嚟嘅。原來，所以你見得到咧，越係呢啲咁嘅唔同文化嘅地方咧，就有啲人咧有呢啲咁嘅狀況。咁啊，咁講到呢個妓院嘅時候，咁啊又講少少啦。咁呢個妓院啊，佢嘅位置喺邊度咧？喺邊度咧？邊度做生意最適當啦嚇？咁你就睇一睇啦。原来咧呢个嘅妓院咧，其中呢、这个揾到呢个嘅妓院咧，佢个位置就喺头先讲嘅图书馆同埋嗰个公厕中间。嗱，左边嗰个就系头先图书馆嗰个大嘅入口嗰个位置啦。吓，咁啊，嗰、那个公嗰、那个妓院咧就喺中间。咁啊，啲人话咧吓，啲人话咧吓，就话原来咧当时咧喺个图书馆入边咧有条通道咧系通过隔篱嘅，所以咧当时嘅如果啲老公话俾你听，我去图书馆温书啦。咁你就知道咧，嚇、啊，即系咧，其實係有警棍噶啦，嚇、啊，因為咧就係咁樣樣嘅嚇。咁、啊、你又見得到咧，嗰、那個文化話俾你聽就係、是，即係好多嘢都有嘅嚇。嗰、啊、就即係一啲混亂嘅文化，一啲嘅咁樣嘅狀況咧都出現。咁、啊、當然除咗呢啲嘅地方咧，仲有一啲即係正常啲嘅嚇，一啲嘅浴場啦嚇、啊，一啲浴場即係一啲浸浴嘅地方，俾人哋咧去聚集嚇、啊，即係裏邊咧去洗澡啊嘅地方都有好多嘅。咁另外呢度咧，仲有一啲嘅已經廢棄咗嘅一啲嘅當時咧嘅一啲嘅議事廳，因為咧亦都係一啲好商業繁華嘅地方裏邊咧，都有一啲地方咧係傾一啲嘅生意啦。嚇、啊，咁其實有啲嘅建築物，嗰啲建築物咧基本上已經冧咗咧，就剩翻嗰啲嘅柱喺當中。還有嘅就係呢一個啦，嚇、啊，這個、呢個咧就係、是、一個咩地方咧？呢、這個唔係一個鬥獸場，這個、呢個咧其實係一個音樂廳。嚇、啊，咁你見得到咧嚇，圍住嘅一半嘅。半圓形咁樣嘅圍住，呢、这個就係當時咧入邊其中一個音樂廳，都係好多文化聚集嘅地方嚟噶，嚇、啊、可以容納咩1400至1500嘅人口，還有好多頭先講到好多嘅神像啦，嚇、啊、咁啊考下你左邊呢、这個，左邊呢個係一個咩神咧？叫咩名咧？知咩名啊？嚇、啊？愛神啊？愛神。唔系爱神，你留意一下呢个嘅神呢个神像咧，其实同某一个品牌好似嘅。Starbucks 唔系，你谂下一个品牌系咁样样嘅 ，Nike， 你知唔知 Nike 呢个牌子咧？其实 Nike 嘅意思就系解胜利啊，吓，所以咧其实咧呢、这个就代表胜利女神嚟嘅。啊、所以有人話咧 ，Nike 個品牌都係可能抄呢個咧，仲咗叫 Nike 就係勝利嗰個意思、啊、所以好多唔同嘅文化裏邊咧仲有所以啲特別嗰啲環嗰啲嘅建築物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女神嘅圖案咧喺當中。咁究竟保羅係咪被呢啲嘢吸引咧？被好好嘅經濟環境下可以賺好多錢，做好多生意，有好多嘅啊，即係啲嘅唔同嘅道德嘅場所，有啲娛樂場所。是不是这些东西吸引保罗呢、啊、或者呢我们如果看回以弗所书我们知道吸引保罗的可能是这一件事。就是这件事就是讲紧神在当中呢要去藉着保罗呢去让这里成为一个福音的要点。这里呢也是其中、那个、以弗所里面其中一个留下的一个的图案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什么啊、就是这五个的、希腊文的字。这五个希腊文的字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救主。啊、所以呢这个字呢这五个字夹埋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一条鱼了。所以都我们经常说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见到有些私家车后面呢连了一条鱼。那条鱼呢就是当时呢这个的、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世主这件事呢就是一个的简称。啊、咁留意咧，好得意啊！有啲人又話，因為咧原來將呢幾個希臘文嘅字咧搭埋一齊咧，就好似嗰個圖案咁啦。嗰、那個圖案係咩咧？好似 pizza 咁啊！ 係嘛？一個圓圈好似解開八份嘅 pizza 咁樣樣。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話呢個圖案咧，都係某程度上咧，就用呢五個字咧重疊出嚟嘅效果。所以保羅咧看重嘅咧就係呢一個地方係咪有耶穌基督？係咪有讓到耶穌基督呢個名喺呢個地方裏邊咧去發揚光大咧？似乎呢個先至係保羅咧去被呢個地方深深吸引住嘅地方。嚟到呢個地方，正正好就係保羅可以去做更多，所以咧特別我哋見得到就係保羅就會嚟到呢度。以弗所係保羅咧第三次咧宣教旅程嘅地點。我哋要知道，我哋今天我哋去唔同嘅國家，我哋係旅行嘅心態。但系保罗系一个宣教嘅心态，系会藉着佢去到唔同地方，将耶稣基督嘅好消息同人去分享。而因为正正好一个原因，我哋见得到点解佢特别对保罗嚟讲系一个重要嘅地方，因为保罗就喺呢个嘅以弗所留咗三年到嘅时间。保罗喺其他地方咧都系俾匆匆而过，吓唔会留得太耐，可能几个月。但系特别喺以弗所咧系留咗三年嘅时间。甚至乎当他被囚的时候他都写了四封的监狱书信，其中有一篇就是以弗所书，写给以弗所这个他重视的教会的书信。所以我们要去预备今天思考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要想一想耶稣会重视，不是保罗会重视以弗所，正正好就是因为主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大使命的吩咐。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了，我们由年头讲到现在都是讲一个大诫命和大使命。大使命里面讲什么？我们又一起读一下这个大使命，我们重温一下。好，一二三。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讲过一个大使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中间那个，就是要人成为门徒。所以这里耶稣就是这样吩咐，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还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同他们施洗，还要将耶稣所教训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今天我们到去思考这段圣经的时候，都想想为什么会保罗选这个地方，正正好就这个地方能够被保罗去回应到耶稣所颁布的那个大使命，也都成为提醒我们，当我们去到不同地方旅行的时候，都想想我们可不可以藉这个旅行可以都让这个大使命能够实现呢？第一个跟大家思考的一个的分题，就是约翰的洗和奉主名洗，即是奉约翰的名和奉耶稣的名，这个受洗的一个的对比。经文在第一至到第九节，第七节的地方，我很快去读一读。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就经过了一个上面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了。在那里就遇见了几个的门徒，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就说没有啊，也都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就说，那你们究竟受什么洗的呢？他们就说是受约翰的洗。保罗就说，约翰所行的是一个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于是听到这些说话之后， 就奉主耶稣的名就接受了一个的洗，一个的浸。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讲方言说预言。原来当时一共有十二个人。我试试看这段圣经，这里其实一开始就讲到保罗真的去到以弗所的时候，首先第一件发生的事就是遇见了几个人。几多个人呢？咁其实后面就解释到，就是应该大约应该有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里面呢，都是可以这么说，是在当时来说应该就是已经是住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里面，甚至乎呢可能是已经归化了犹太教的外邦人。即是他本来是一些外邦人，一些不是犹太人来的。不过他们因为即是在即是看到旧约里面的东西，他们就归信了，说愿意去信这位的神。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都认识到有施洗约翰，或者我们叫施浸约翰的那个的浸礼或者个洗礼。所以呢今天呢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两个的礼，有两个的洗礼呢，这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及的。第一个就是透过施洗约翰去施行的，一个悔改的洗或者一个悔改的浸礼。 另外一个呢就是保罗特别提及的，就是受圣灵的，是一个圣灵的洗，有两个不同的。这两个不同有什么特别呢？或者门徒怎样去理解呢？这里讲到就是当时就是保罗就问到这班门徒，你认不认识圣灵的洗呢？即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没有，未曾听见。即是说呢，他们没有接受过这个圣灵的洗，同时间呢也都未曾听见，不知道什么叫圣灵的洗。圣灵的洗里面，其实里面背后回应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透过耶稣的名，透过耶稣所带来的一个的洗礼，一个生命的一个的洗礼。所以呢，其实这里正正好也都讲出，就是他们这班人其实不知道，不认识耶稣，也都不知道救主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不知道救主耶稣基督已经降临，成就了这一件事情。对于不认识这个的耶稣所带来的浸礼的意义呢，其实就不是只是这几个门徒呢才不明白的。其实呢，原来当时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呢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事实上耶稣所施行的，或者耶稣所要给门徒经历的，在耶路撒冷发生的。耶稣的受死在耶路撒冷，跟着去到使徒行传最初期的时候，门徒领受圣灵的时候呢都在耶路撒冷。现在他们在以弗所，是一个很远的地方，所以他们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掌握呢是会发生的。而事实上呢，当你看回前面哥林多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有一个人，他是犹太人来添的，他都不是外邦人，他就叫阿波罗。阿波罗呢，原来 去到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其实本身他已经是对旧约圣经有很深厚的认识理解，他是最能够讲解圣经的。而且呢，他都对耶稣呢有一些认识，甚至乎呢他都是讲什么呢？将耶稣的事呢去话给人听。但是这条圣经补充一点是什么呢？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即是说连一个这么熟圣经的阿波罗，即是甚至乎他都知道耶稣基督发生过的事一个人，原来他对于洗礼的意义呢，原来呢都是有些搞不清楚。他只是认得约翰的洗礼。所以呢，原来呢在当时里面呢，确实是对于这个洗礼的意义呢都有些人呢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明白。以至到今日保罗见到这几个门徒的时候呢，都是面对着这件事情。但是呢，其实呢关于耶稣来到这件事情呢，又不是没有人明白的。起码在即是在很久之前，即是大约一段时间之前，现在距离现在保罗这个时间大约二十几年前呢，其实当时有一个人呢就很明白耶稣的洗礼有多重要。这个其实就是施浸约翰。施浸约翰自己本身就是帮耶稣做浸礼的一个。当时来讲就是，有很多人都去到约翰这个，就是施浸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面受洗。这个也都正正好回应着当时一个很受欢迎的施浸约翰，他去帮人做那个浸礼的时候，是帮人去带人认识要为他们的罪去悔改。为他们的罪去悔改。这个就是施浸约翰所带来的一个洗礼。但是施浸约翰也都自己去这样去澄清，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是呢，在我以后来的，这个就是讲耶稣了，他的能力比我更大，就是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讲跟着来到的耶稣，他不是只是好像施浸约翰那样带来一个悔改的洗礼那么简单，而是更加带来一个圣灵与火，有圣灵去临到我们当中的一个洗礼。所以当这样的时候，你会知道保罗问到那几个门徒的时候，其实他不知道圣灵的洗代表了什么。他不知道原来就是那个以后要来的，就是那位耶稣所带来的是比约翰的更大。而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去面对接受浸礼的事情。所以你都会见得到，原来呢有时候这里说这几个门徒接受了浸礼的时候，原来都未懂得浸礼的意义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他们呢就不能够得到呢他这个浸礼呢这个洗礼的好处。 这个咧亦都系保罗咧所讲紧嘅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去问到呢几位吓，亦跟随啊约翰嘅嗰几位嘅门徒。所以我哋要谂，我哋咧今日做基督徒，我哋咧啊已经接受咗浸礼嘅，或者未接受浸礼嘅，我哋有时都要谂，究竟浸礼对我哋有咩意义咧？我哋能唔能够经历浸礼里边咧嗰个真正更深入嘅嗰个对我哋生命嘅影响咧？我哋唔单止要接受一个悔改，更加系带嚟一个圣灵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嘅临在。所以咧，今时今日咧，我哋都会去许多时候去旅行。其中一个咧，如果你去到以色列会做嘅旅行嘅活动咧，就系咩啊？一定喺约旦河浸一次嘅，一定会做呢样嘢。好多时候都系，但系咧，即系我哋都要问一个问题，就系今日我哋去到，如果要去到约旦河，接受一个浸礼的时候，究竟我们是当一个旅游节目，一个旅游节目心态，哇你玩 bungee jump 玩一次，哇那种的心态，第一话你明白受浸的意义的心态而去领受这件事呢？很重要的。所以呢，即我们这里的那个做法都会这样的，即呢教会里面呢，如果你是在约旦河即约旦河呢，就有个那些人帮你做了一个浸礼呢，那我们不会承认这个浸礼的，知不知道？因为这个呢不是一个在我们即教会里面，我们去这样去清楚浸礼的意义，我们去认受了，还有是一个这样去见证上帝的机会呢去做的呢，我们是不接受的，不承认的。不是只是我们，在很多教会都是会不承认，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旅游的节目。我们要接受浸礼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明白当中所带来的是一个怎样的悔改，或者比悔改更深的经历呢？这个才是浸礼重要的意义。所以保罗就说，保罗的答案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的洗礼，这班门徒要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信那在以后来的，是要信那位耶稣的，因为你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之下而接受那个洗礼呢，才是一个有意义对你生命有帮助的一个的浸礼。所以当保罗这样去问他们的时候，知道他们不清楚要奉耶稣的名，所以现在呢保罗去到第五节就说，于是保罗就帮他们呢，就奉主耶稣的名呢去帮他们去施洗。奉主耶稣的名帮他们去施洗。然后就什么呢？保罗就按手在他们身上，是为他们祈祷。接着描述呢，就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又讲方言又讲预言。这个情况其实就有点像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呢，当耶稣叫的门徒等候圣灵降临嘛。是不是？你要知道这班门徒其实都跟随了耶稣。但呢其实他们似乎都未能够通透地掌握怎样经历圣灵的洗，所以去到第二章的时候，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经历了圣灵临到当中。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即是有什么分别呢？约翰又是帮你浸一浸水，是不是？保罗又帮你浸一浸水，是不是？即是有什么分别的呢？是不是即是那些，即是好，你想象一下，你洗碗，你洗洁精，是不是那些洗洁精劲一点呢？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究竟什么是所谓圣灵充满我们呢？我首先用一个这样的方法帮你去试试理解，看看你觉得这样接，这样理解又通不通啊？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揸紧架车呢，就是呢，你有一天揸到即失控了，跟住记得就炒车了。炒车了。是不是？跟着你就知道了自己衰了，是不是？开得太快。那你就知错了。你就知错了。OK？ 知错之后呢，就其实就有点类似悔改了。即是知错之后，你就知道悔改，就自己揸车揸得太快，跟着就说我以后不揸车了。是不是这样想东西的呢？你想想，哎，我以后不揸车了。因为就会炒车的了。你是知道那个错误嘛，你悔改嘛，你知道个错，悔改就是那样，知道你的错误。同样就是当你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有罪，你知道不应该再犯罪了。 但是你知道不应该再犯罪，不代表你生命找到个方向。听得明白个问题哦？即是你知道这件事不对，但你不做这件事呢，不能够帮你生命里面调教到一个对的方向，因为你确实仍然需要架车帮你行。得不得？听得明白吗？如果你明白这个就是悔改，就是知道认罪悔改，即是知道自己不对是不足够的。还要怎样呢？这里说要奉耶稣的名去接受这个洗礼，这里特别的描述就是什么呢？就被圣灵去充满他们。那我又试试解释一下圣灵充满是什么，那看看会不会帮你明白。有些人理解呢，圣灵充满呢经常说、啊、圣灵来到了，圣灵充满是什么呢？就帮你加油咯，是吗？喂，我要揀啲靓油 full power 咁入满打爆个油缸，是吗？咁、okay， 我架车咪行得好咯。有些人这样理解圣灵充满就是、哎、所以如果你为什么不得呢？就是你的油缸没有打爆嘛，没有入满油嘛。那有些人就说圣灵充满是不是就是代表入满油呢？所以有些人呢，有些教会就是什么追求圣灵充满呢，就追求圣灵那些的 power。 所以呢、啊、即如果你见到呢，你、即为什么说你圣灵充满呢，就是说你很有 power， 做些事就很多、即一般人做不到的事。因为后面的经文都有讲他们会讲方言嘛，是吧？但是我想说呢，圣灵充满不是这样的意思。当你知道你揸车你揸得太快，你乱咁揸撞车，你悔改后悔了之后、okay？ 不是入一些漂亮的油你就不会炒车，弟兄姊妹。因为你的心态已经决定你会炒车了，是吧？你开得太快嘛，乱咁揸嘛。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找个揸得好的司机帮你揸车。你听明白吗？你揸车不行的，你要找一个好的司机去揸车。圣灵充满就是给圣灵去揸你的车，不是只是拿个 power 拿个力量，而是给圣灵做一个最好的司机帮你揸这个车，就是圣灵充满。所以呢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回保罗的以弗所书里面其中一句话，什么？不要醉酒嘛，不要喝醉酒。为什么喝醉酒是一个问题呢？跟着后面那句是什么？你乃要被圣灵充满嘛。你想象一下，喝醉酒代表什么？如果刚才我讲的就是哪一个揸架车，如果你俾个酒去揸架车，你饮醉咗之后，你饮醉咗酒之后去揸架车咧，其实你系控制唔到嘅，就系、是、你俾架啲酒去控制紧你，控制紧你。所以酒控制你，所以就不要醉酒。被圣灵充满就系咩啊？俾圣灵控制你。所以保罗喺以弗所书里边讲紧系呢个意思啊。我哋乃要被圣灵充满，那是要被圣灵去 drive 我们，驾驶我们。你明白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今天我们要去接受浸礼的时候，我们要宣告，宣告的不是单止浸了这些东西，哇，是不是 power 厉害呢？不是啊，我们浸礼的时间就是去告诉人，向神宣告，就是我要让你控制我的生命，我要让神掌管我的生命，我要让神成为我生命里面的司机，我只需要坐在个副驾位，我就一定能够安全去到目的地。我只需要坐在个副驾位，你一定会带我去最好的地方。我坐在个副驾位，你知道要几快，你一定开到一个你控制得到的速度。那个 power， 你需要彰显你的 power 的时候，你就会彰显你的 power。你需要我停低落嚟嘅时候，我就停低落嚟我嘅生命。圣灵充满唔系净系讲 power， 我哋有阵时我哋承认我哋嘅 powerless， 冇力量咧，都系一种圣灵充满嘅表现。所以呢度讲紧就系、是，对于保罗嚟讲，佢体会得到就系、是，而家要带俾呢班几个门徒嘅时候，就去要去真正要去思考点样去接受圣灵。经历圣灵的洗，就是让他们能够宣告耶稣的名在他们里面，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施洗的时候，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去为他们施洗，正好要让主耶稣在他们里面掌控他们的生命。所以就说保罗就是这样去做这件事情，而保罗所做的正正好就是耶稣所的吩咐的大使命的其中一句，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保罗就是这样，亦都将这班约翰的门徒归到在主耶稣的名下，而不是在约翰的名下。这班人还以为自己在约翰的名下里面行着听约翰的吩咐是他人生最重要，约翰是重要，不过他的生命里面要以耶稣作为首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保罗为什么这么喜欢以弗所呢？因为其中一个他来到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大使命里面的其中第一点，就是他要能够奉父子的圣灵的名让人归到耶稣的名下接受这个洗礼，去带领人去被圣灵去掌管他们的生命。第二点就是讲紧就是一个的毁谤借道和放胆讲道。毁谤借道和放胆讲道。在第八节第十节里面讲紧跟着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保罗在以弗所。一个发生的事就是保罗就进到会堂里面去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就反对他，于是保罗就离开他们，就叫门徒都跟这班人分离，然后去了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就两年之久。所以你明白呢，先有三个月，再有两年之久，再加上后面十九章后面还有一些事发生，所以大约呢保罗就留了三年的时间。好，我们试试看这里有什么思考的地方。这里看得到就是保罗一去到以弗所的时候，其实他选了什么地方呢？他就选了去了会堂去宣讲的。这个也是保罗一直持守的福音的策略。保罗每去到一个地方，通常第一个找什么呢？就找犹太人。找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呢，就是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呢保罗就先去到会堂里面，同一班同去族类的一班犹太人去聚集相处，同他们去谈信仰的问题。咁你见得到呢幅图里面，大约俾你知道咧，当时嘅会堂咧都系类似咁样样。佢哋啲建筑物好多用一啲啲嘅柱去建撑喺住嗰个建筑物。OK， 呢个咧就系保罗所去到嘅地方。而会堂本身个字嘅意思就系解聚集嘅地方，就系讲一班犹太人佢哋聚集，成为佢哋日常生活里边咧都会走埋一齐嘅公共场所，亦都系佢哋咧举行佢哋咧敬拜神嘅一个活动嘅地方。所以保罗的福音策略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他会先去特别去到一些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去讲了福音先。跟着呢就会再去跟什么人讲呢？就跟希利利人。跟着呢就因为那个环境里面，他会再去找一些机会跟一些外邦人呢去传福音的。所以跟着我们看到后来就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后来保罗就去到推拉奴的学堂。Okay， 推拉奴的学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推拉奴呢其实就可能就是来自一位学房的名师。就是学房是什么呢？就是简单一点讲，就是一间学校。就是当时呢原来都有些学校在这里的。那些学校好像今天呢我们香港什么李嘉诚纪念什么书院，就是挂着人的名字的学校名呢。咁而嗰啲间学房咧，呢间学校咧就叫推拉奴啦。即系当保罗发现咧喺会堂里边咧开始有啲人唔接受佢啦，佢冇机会再去宣讲嘅时候咧，佢就去到一啲学校里边，藉着学校一啲嘅地方，佢可以借一啲地方出嚟嘅时候咧，喺呢啲地方里边咧就去讲道传福音。呢个嘅学堂你知道想象啦，如果一间学校就点样咧？就通常咩啊？日头咪翻学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日头就会是一些翻学的时间，就不借得这些地方。但是到放了学呢，这个地方就没什么特别用途的。那这里就可能就是说保罗就是利用了放了学的时间，就给一些人来聚集在那里 对信仰有兴趣的人就来到这里一起去谈信仰的问题。这个就是保罗所做 的事情。那你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按回我们之前对保罗的理解，可能就这里说就可能呢保罗日头就什么呢，就花些时间去织帐篷，去为自己生活里面就是找一些经费啦、啊、接着另一些时间可能就会去晚上的时间就会去利用来去宣讲去传福音。所以呢其实呢原来即保罗用这个方法也都是成为今天呢很多的教会都是这种方法的，特别我们香港的教会呢，我之前我去的侍奉的教会都是这样的方法、啊、日头是一间学校，跟着其他时间呢教会可以用一些地方可以呢去传福音。你想想这个地方相比会堂来说呢是没那么方便的，相比会堂呢是没那么好的、啊、相比会堂来说呢始终都是即相对的限制又会高一点的。不过对于保罗来说呢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不是问题，而是那个地方能不能够开放给你机会去传福音呢，就是保罗所重视的。保罗很欣赏这个地方里面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地方可以给到机会去传福音、啊、哪怕这个地方呢好像、即不是一个很正常、啊、或者一个很好的、教堂的形式。这里就是在很多年前呢我都去回到去国内里面去、教会里面去、有些服侍、啊。即是我们本身我服侍即是我去参与那里的教会里面即是有一间教会的。但原来那里的教会里面呢附近呢有很多的小村落。那些小村落里面呢即是你知中国啦，即是去到远一点的地方就真的可以很偏僻啦。去到那些小村落里面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不会再有自己再有一间教堂的。而很多时候就是看看哪个屋企有个地方或者有一些好一些大一些的地方呢就拿来什么就拿来呢当有一些的传道人特登入到这条村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聚集了。所以当年呢我都是这样，我就是被安排到去到这些这个这样的屋里面呢去聚集。这个屋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其实是一个类似天井的位置。即天井一间屋里面中间有个位置就好似正方形咁样，有少少光嘅，有多少少光嘅。而家其实咧呢、这个就系、是、见得到咧，就系、是、天井位置，跟住入边咧就是、屋里边。当时就系有十几啊廿个咧老人家，其实佢哋唔方便咧，系即系去到咧出边佢哋比较香啲嘅一啲嘅教会里边咧，就系、是、咁样。啊，你见唔见到我啊？你见到啊？唔系讲左边嗰幅啊？啊、左边的幅你应该见不到我，因为我拍照的那个嘛，不会见到我的，不过即我就在这个这地方里面。但我想讲的就是即原来我们传福音里面就是有时候去到一些、不是那么好的地方，但是保罗都是会这样的，就是不好的地方不紧要，最紧要有人聚集去分享福音。当如果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机会都分享到福音，就真的要珍惜咯。是不是我知道这里地方里面其中一个你们可能都会用，或者一些外面有些地方都会用的，就是什么餐福，是不是一些、啊、即是怎么样，是不是怎么样，是餐福事工，是不是、啊、给一些人是什么，即是酒楼或者、饮食界做完好东西呢，在一间可能在一间餐馆里面呢就查经咯。我没想过原来一间餐馆里面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时间可以查经的时候，都即管把握，都即管把握，就是保罗的心态。这个就是我们去值得去思考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把握住很多机会，在不同的地方里面有得讲就去讲呢，去放胆去讲上帝的说话呢，就是这样。保罗就在这个这样的环境里面什么经历了两年之久，在这里天天跟人辩论、okay？ 留了三年服侍三年，在这里就宣教三年，就是揀了这个一些未必是之前开始那么顺利的一些犹太人的会堂。而且这些很多时候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更加会面对什么呢、啊、你有你说，但是有些人呢总是会反对的。总是会反对的。就正如这里讲的，就是当保罗去放胆讲到辩论神国的时候，劝化众人天天辩论段的教导之间，同时间亦都面对着不断的攻击，不断的攻击。这个圣经说有些人心里刚硬不顺，在众人面前毁谤者读， 毁谤者读，毁谤呢个字就系一个现在式，代表咗不断嘅毁谤。当我哋去为神去做福音工作嘅时候，我哋不断去讲，不断去讲，但系同时间咧，执根咧总系有不断嘅毁谤，不断嘅毁谤，不断嘅毁谤。所以我哋要问，当我哋面对呢啲咁嘅不断嘅攻击毁谤嘅时候，我哋会唔会拣放弃咧？保罗都系面对咁嘅处境，不断有人去做呢样嘢，令到可以你会觉得算啦，唔做啦。但系保罗嘅选择系咩咧？佢系离开咗个班喺会堂里边诽谤佢嘅人，但系佢唔系离开上帝嘅道。呢个好值得思考，因为我哋好多时候我哋信耶稣咧，就系俾人话得多咧，我哋就咩啊？宁愿唔信耶稣啦。但系保罗就话呢啲阻碍佢传福音嘅，佢远离佢哋，但系佢拣一个合适嘅地方，继续要坚持啊信耶稣，甚至乎要去继续咧去宣讲上帝嘅道。所以保罗就系去放胆，继续放胆嘅讲道，同时间佢要面对继续嘅诽谤者道。因为喺呢个世界里边传福音咧，就好多时候咧，真系唔系你想象中咁顺利。昨天我喺祈祷里边都同大家同一啲弟兄姊妹分享到，就系原来世界各地里边有好多国家咧都系反基督教嘅，吓唔容许咧你传福音嘅，吓甚至乎咧你当你传福音嘅时候咧，你会夺去你嘅权利，夺去你所有，吓夺去埋你嘅生命，有阵时会系咁嘅。但系我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机会，即使喺一个好恶劣嘅环境，我哋都去？求神去带领我哋，让我哋去经历，我哋继续去传道咧。呢度咧讲紧一个啊图画，唔知你见唔见到呢幅图画有咩特别啊？啊，有一班细路仔同埋咩有咩啊？有 iPad 系啦，有 iPad 啊 ，iPad 呢啲高科技嘢系咪？啊，呢度咧就系讲紧咧，有一次咧吓，有一班嘅人吓，佢哋呢班嘅团队就是、一班宣教嘅团队，佢哋咧系希望咧系让好多人咧去认识耶稣吓，有一个叫 Jesus Film， 即系一个耶稣电影嘅一个宣教团队，佢哋会去到咧世界各地嘅唔同嘅国家咧，去希望咧将耶稣咧介绍俾嗰啲人，特别咧佢哋会去到一啲逼迫基督徒嘅国家里边。有一次咧，呢班嘅团队去到呢、这个嘅地方里边嘅时候咧。他们就带着他们的 iPad， 带着他们一个叫做叫 New Life Box， 即是什么呢？即是类似机顶盒的嘛。那些机顶盒就是去到不同各地，只要能够发放到信号就可以，即是拿到信号就可以看到那些福音电影的，不知道你明白的意思，就是这样。那所以呢，当时他们就团队里面就去到这个这样的村落里面，去希望呢同见到小孩子在跟他们分享福音，啊，即是他们特别求圣灵带他们去，结果圣灵带他们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正想呢跟这些小朋友去传福音的时候，结果呢当时呢有些警察，啊，就知道这班宣教团队呢去到这里去传福音，于是呢那班警察就去追捕他们，而这班的宣教团队呢就亦都要逃走啦。逃走嘅时候咧，其中咧有一个嘅队员咧，就即系将佢嘅背包嘅时候，当时打开咗，结果咧就留低咗佢个 New Life Box， 佢嘅新生命盒子留低咗，同埋留低咗个 iPad 喺度。跟住咧，成个人咧就俾人捉咗去差馆里边，即系嗰啲人捉咗去差馆里边。咁当喺差馆里边咧，就不断啊有问话啦，有恐吓啦，又即系就一嗌佢哋唔可以传福音啦，搞咗好耐，咁终于咧都放佢哋走啦。当佢哋被放走嘅时候咧，佢哋就谂住咧就翻去嗰个地方里边啊，搵翻佢哋留低咗嗰啲背包里边嘅物资。当佢哋去到呢一个地方嘅时候，就系见到呢幅画面啦，有好多嘅细路好安静咁样望住个 iPad。系嘛，好有效噶嘛？你知道我啲细路仔俾 iPad 佢咧，佢就唔会阻住你做嘢嘅。呢班细路仔就好安静咁望住呢个 iPad， 因为原来佢留低咗呢个嘅啊呢个咁嘅盒子嘅时候，吓就可以藉着呢一个方法咧，啲细路仔就可以睇个 iPad 里边咧睇到关于耶稣嘅电影，睇到关于耶稣嘅电影，呢班嘅细路就开始认识耶稣，仲同呢班宣教队咧问关于耶稣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啲细路仔仲同佢哋讲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嘅父母都认识耶稣啊？后来呢班宣教队发现，原来喺嗰度嗰班嘅细路仔咧，系一啲武装分子嘅仔女嘅一个训练中心。所以咧，原来神好奇妙嘅，即系藉着呢个咁嘅方式，又让到呢班武装分子一啲被训练嘅一班小朋友。他想下生命里面是不是有另外一个选择呢？只要你放胆去讲，上帝必然帮助你。即使有人去毁谤你，但是呢，你只要忠于上帝，上帝都会帮你去开路。今天我们愿不愿意都为了别人的生命的好处去放胆讲道，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天天辩论，叫人听见主的道呢？特别咧，你身边可能都有啲人咧，心里刚硬，唔信主嘅，好想咧毁谤你，佢想攻击你，但系你能唔能够坚持咧？咁啊都所以咧，即系我自己觉得有一次，每一次有机会去讲道咧，都系一啲重要嘅服事啊。咁所以咧，都今日特别讲以弗所书咧，都好重要嘅，因为咧嚟紧咧，我哋教会咧都经过咧一个嘅训练咧，我哋都有三位嘅弟兄姊妹咧喺嚟紧咧都会咧去。在讲坛里面去学习服侍，所以呢，我鼓励那三位的弟兄姊妹呢，就是要学习放胆讲道，不要怕，即使有人说，你觉得不够好，不要紧嘅，放胆去讲，让我们去忠于所托，即使一个小小的机会，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去告诉人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就是这样，保罗就是这样，就是服侍，结果我们知道保罗所做的就是按着大使命的另外一点完成，就是什么呢？凡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教训他们遵守。保罗就是将关于耶稣的道理在这个这么恶劣的环境，或者不是那么顺利那么舒服的环境里面，仍然去跟这帮人去分享。第三就是假基督徒和真的基督徒。这里面经文里面讲的就是一个的处境是两个不同的对比，我试试先看第一个。13-16节，13-16节里面讲的就是在当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在以弗所里面竟然有一些人是犹太人。但这些犹太人呢竟然不是讲紧旧约圣经嘅，用紧旧约圣经嘅教导。呢度话咧，呢班人咧竟然系咩咧？念咒赶鬼。咁你可以想象一下咧，其实系好奇怪，犹太人会念咒赶鬼，系旧约唔容许嘅。但系因为正正好喺以弗所一个好多神嘅地方里边咧，佢哋嘅信仰咧就开始咧就唔纯正，甚至乎咧被扭曲。甚至乎如果你看完第十四节，你更加知道就是有犹太祭司长士基亚的七个儿子。作为犹太的祭司长是最熟悉旧约的法例要求，怎样献祭等等。但是这班人最熟悉旧约的人竟然参与了一些念咒赶鬼的一些的不是上帝喜悦的一些的方式。所以这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原来周围的环境是会不断将我们扭曲，将我们的信仰价值扭曲。我们有多认真去对待呢，会影响了我们能不能够去坚守我们的信仰。但我们起码这里看到，就是这里讲的这班人就是怎样呢？他们又讲他们是犹太人念咒了，赶鬼了。结果怎样呢？他们既然赶鬼的时候，他们怎样赶鬼呢？他说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斥令你们出来。就是说这班人去赶鬼的时候还要怎样呢？要答几个名出来的。他又要答奉耶稣的名，答耶稣的名，答埋耶稣的名不够响，还要答埋保罗的名。保罗的耶稣是不是就是愣上愣愣下去去赶鬼的。就是明白，就是要这样的。结果呢，结果那班恶鬼十五次就说呢，耶稣我又识，保罗我又识，但是你是什么水啊，就是这样的。我们会看到就是什么呢？ 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就是，如果给你选这里的话，你会去哪间金铺买金呢？啊，这里呢，这几间都是真实存在的金铺来的。啊，但如果给你，你会选哪间去买金呢？又或者这么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差不多名的金铺呢？因为很多时候有些金铺都想什么？黐住出名的那间金铺的名字，弄到一些关系，等人家什么？不觉意帮衬他嘛，是不是？啊，当然因为技术问题啦，啊，我就不在这里讲，因为我的讲道录音是会流出去的，我不可以讲哪间金铺的名字的。啊，但就是这样，原来呢出名的名牌呢，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冒牌或者仿正牌的呢就会出现的。同样呢，如果耶稣是正牌呢，有很多人都冒耶稣的名字出来呢胡混的，啊，去偷呃拐骗的，都是会这样。所以呢，任何的名牌都会总有些冒牌货呢去想拿好处。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原来有些非基督徒或者假的基督徒同样都想占耶稣的名字的好处，有时呢有需要的时候都会挂耶稣的名字在身边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些这样的人，就是呢总有些人就说，就是跟耶稣有些关系的，有些拉楞的，啊，但呢其实他是不是真的信耶稣呢？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啊，值得去想。这里正正好讲的就是这几个的犹太人，啊，既是有当中有祭司长的儿子，啊，但是他们就真的挂着一个好像耶稣的名字出来，啊，去偷呃拐骗，去呃，啊，人。结果怎样呢？啊，结果呢就你知道什么状况了。事实上都真的很多这些人，甚至乎有些人呢 他似乎是又似乎不是，跟着这个人呢就可能是可能不是，我都不知道。不过你上网帮我 check 一下，特别 Ivan 帮我上网 check 一check 他是不是真的基督徒了。啊，这个最近我上网都看到他说这个呢，就是，被誉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啊，就是他了。他有一个访问里面他说自己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弟兄姊妹，什么叫文化基督徒呢？文化基督徒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呢？啊，就好像有些关系文化基督徒，但是是不是真的接受耶稣成为救主的呢？是不是以耶稣作为生命的主的呢？其中一个文化基督徒的特质就是什么呢？他认定了圣经所讲的很多的道德伦理是正确的。圣经讲的东西，圣经教的一些人伦的关系是很好的，是很正确的。耶稣所讲的都似乎 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能够应用呢，是很好的社会的状况来的。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是轮于道德呢？是不是轮于只是流于伦理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所以当这个人去宣告他说他都好像说相信上帝，甚至乎，啊，正如刚才所说，就是他原来他在后生的时候呢都接受过圣公会的洗礼，啊，在一个教会的环境里面长大。但原来呢都可以呢不一定是必然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今天挂着有些基督徒的身份，一些这样的角色，但不等于呢就是。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想一想，原来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人，而保罗最想做的就是要在这班人里面证明什么是真的基督徒。身边有很多假的金，我们很想就告诉人，我们这个是真金，真金就不怕红炉火。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验证。怎样 验证真的金呢？就用火烧嘛。怎样认证你是真的基督徒呢？就是被鬼吓啊，就是呢，因为这个很清楚是什么呢？鬼是认识耶稣的，鬼是认识耶稣的，这个是很真实的。所以有时候你见鬼都不需要太担心，即不是见鬼佬，是真的见鬼，是吧？即是你见鬼呢，因为这个时候就真的考验你是不是见东西了。 因为如果见鬼的话，那个鬼咧会见到你里边有冇耶稣。那个鬼见到你系咪真系被圣灵充满，系咪被神去 drive 你，控制你嘅生命？一见到就点啊？唔敢搞你噶啦！你想象一下，你间屋里边啊，边个系屋主咧？好多时候我哋就系屋主，真系正所谓个贼识你乜水啊！但系你乜？如果个屋主系耶稣，嗰个贼系鬼，一见到耶稣，佢仲敢唔敢搞呢间屋咧？搞嗰个死嗰、那个，系咪？唔会噶。所以呢度好清楚就系、是、嗰、那个状况就系、是、连鬼咧吓，即系话咧吓，即系连鬼咧都能够睇得穿一个人有几假。如果当你唔系信认真信耶稣嘅时候，一鬼一睇就睇穿噶啦，连鬼咧都认识神嘅儿子系有几真。所以你记得我哋睇马可福音嘅时候，我哋讲过就系、是、有一次耶稣喺度啊面对乌鬼嘅时候，乌鬼一见到耶稣，佢点讲啊？佢话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圣神嘅圣者。佢一眼就睇穿你噶啦，一眼睇穿呢个耶稣，佢唔敢搞耶稣嘅。所以呢度正正好就系见得到。啊！呢班人去呼即系冒耶稣个名去含混嘅时候咧，其实结果就咩啊？喺第十六节话呢班人咧就系被啊乌鬼所附嘅人跳喺身上边，就仲打赢咗两个人，仲制服佢哋，仲要令到嗰班人咧冇着衫咁逃走啊！哇！你谂下，所以咧你冒耶稣喺你里边咧，啲鬼实虾你嘅。你只是挂着个假名咧，冇用的，所以你要有真的名先得嘅。你是真实信耶稣的人，自然就有真实神在你当中临在的一啲嘅证据。我哋能不能够显出我哋呢度里边嘅证据呢？当你再睇翻前面第十一同埋第十二节，你再望翻保罗咧，保罗有几真呢？他有几真去让神掌管他的生命，控制他的生命，去带领他的人生，带他到目的地呢？十一、十二节话，神藉着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条毛巾，拿条围裙摆在病人身上，那个病人呢，那些病呢都退了，连恶鬼都出了去。这个正正好表明了一种上帝的臨在的能力呢，都是臨到在保罗身上。保罗有真正圣灵给他的权柄和能力，所以一看就看得出的了。当他能够这样，能够保罗只是拿些衣服拿些毛巾，就已经能够见得到在神给他的能力里面呢，就见得到真和假。神藉着保罗的手显出神迹，神藉着保罗的手让渴求寻求真神的以弗所的居民见到什么是正牌。这个是保罗很想去做得到的。在一个特别越多信奉不同宗教的一个地方里面，如果越能够见证到上帝，是保罗很想去做的。而在这个事件里面见得到，就是假的被验出来，但是保罗能够在这个地方里面被人见得到真，是很重要。这个是他给神给他的福音的托付。明眼人就看得出究竟你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句话。当你信仰是一些很虚假、很面那阵那些，其实人家是看得出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精过鬼的嘛，是不是？所以鬼都看得出的，我们人呢很多时候都看得出的。所以最尾藉着保罗呢个自己嘅上帝使用佢嘅手所做嘅神迹，同埋呢班冒牌嘅人所做嘅一切，发生做一个最重要嘅事件，就系咩？证明咗主耶稣嘅名系会被尊大，因为主耶稣嘅名先系真实。所以第十七节话，凡住喺以弗所嘅人，无论系犹太人，无论系希利人，都知道这件事之后，他们都惧怕，也都尊耶稣的名为大。 当人尊耶稣为伟大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抉择，就是什么呢？当人见到真是这样的结果，假是这样的结果的时候，人就要做一个抉择，就是我选真定假，你去哪间金铺买。当你知道生命里面需要你买一个金的时候，你想想我去哪间金铺买。当你生命里面你很想找一个神的时候，你会问我去哪一个神道。就是这样，保罗的生命就见到这件事情。以至到第十八、十九节就出现了什么呢？就很多人都愿意做一个真的门徒，带来生命的转变。这些人的生命的转变包括了那些曾经说自己信的，已经信的，都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正正好表明了，就是这些曾经表面上说他信神的人，原来呢他生命里面有很多事呢要去告诉人听。他告诉人听他的事可能是一些不信服上帝的事，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悔改。同时间也有些什么，有些人是拿一些书出来堆积在众人的面前焚烧。这些是什么书呢？这里说的就是那些平素行邪术的。在当时来讲，他们行邪术是有书，有书仔的，有书参考的。即好像呢，即你香港呢，你解签呢，那个解签其实自己讲不到的嘛，他有本书的嘛，是不是？他有本书说，这个签呢就怎样讲，怎样讲的历史啊，怎样讲，即有晒啲书的。原来当时呢好多人行邪术，而那些行邪术做这些生意的人呢都有好多啲书呢在身边呢去帮助他们的。现在呢这班人呢就愿意去承认他们是一个罪人，在神面前悔改认识耶稣，以致他们将他们的书拿出来，原来堆积在人面前烧了这些书。烧了这些书多少钱呢？就五万块钱。五万块钱是多少呢？如果你又记得我们讲过圣经，就一天一钱银子。记得我们讲过耶稣的比喻时说，一天一钱银子，一钱银子一块银子，一块的钱就等于一日的人工。是一块的钱就是一日的人工。现在原来这班人烧的书呢就是五万日的人工。五万日的人工你又想象一下，即是多少钱？用今时今日的标准不少的。是不是？即是看看你哪个了，哪一个可以拿出来做例子不方便，是不是？但你可以想象，原来他们草草埋埋的书是多到五万日的人工的钱，但是他们都愿意拿出来烧。生命是有改变，生命是有改变。但是生命怎么能够经历改变呢？唯有那人见到真的东西。在以弗所里面根本上见得太多假的人，太多假信仰的人，周街都是，是吧？但是保罗来到的时候，那人见到原来有真的东西的，原来有真金的，原来有真神的，他们就知道找到要悔改的对象，找到哪一个是他真正依靠连鬼都不怕的那一位。所以今天我们都是要挑战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藉着我们的真去给身边的人见到，哇，原来这个世界上有真神，原来这个世界上的神是真神。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面对做的基督徒的挑战。我们要做这个世界里面一个真正的门徒。所以保罗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利人都要尊主耶稣的名。保罗就按住耶稣所吩咐的，就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保罗就在这个的片段里面，他能够帮助一些假的、不信的、挂名的，都能够去思考做一个真的门徒。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教训。所以我们透过这三段的圣经，我们看得到保罗为什么那么喜欢以弗所呢？或者这么说，保罗这么愿意留这么多时间在以弗所里面呢？因为他可以做到大使命，他能够在这个地方里面使人作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家施洗，让人家经历 圣灵的带领，甚至乎将耶稣的教训教训去遵守，是一个好好实践大使命的地方。所以保罗愿意留好耐的时间去建立那里的教会。怎样建立那里的教会呢？留返嚟緊呢三位弟兄姊妹，佢哋会讲以弗所书，到时你就听清楚就得啦。但系呢，我谂你更加重要嘅就系以弗所就系一个本来系最唔适合嘅地方，不过保罗嚟到，佢觉得呢个系一个最适合嘅地方。会唔会咁谂呢？我哋见到好多嘢都话唔得嘅，唔得嘅，唔得嘅。最不得的地方就是最需要神的地方。保罗就是留在这个地方里面去为神去做大事。最后的结果就是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个结论就是这样。这个地方就可以给保罗可以这样去建立一个教会，甚至乎以弗所教会成为一个在早期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教会之一。求主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其实可能都不是很漂亮的环境，不是很理想的状况。我们身边的居住环境或者工作环境等等都未必是很适合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发出光，我们能够做一个真的不是一个文化基督徒的话，人家看到可能带来的转变可以很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主要帮助我们，我们去认真思考我们怎样去荣耀你自己。特别生命里面有很多挑战，有很多人去攻击我们，有很多 假的信徒在身边去影响了你的名。但求主你让我们仍然去忠心去持守我们所信的，以致到我们发出来的小小的光在一个黑暗世代里面，就让周围的人都能够见得到。就求你去帮助我们每一个，由小小的光开始去见证你，荣耀你。听我们祈祷，是奉耶稣的名字而求，阿门。